弟兄姊妹平安。上一个星期日，因为下午是开执事会的缘故，所以我一早就回到教会，在办公室就预备在今个礼拜一些聚会的资料。然后就大约是11点多，我就带埋电脑同埋系圣餐嗰个嘅葡萄汁，同埋一片饼，就落去下边教会嘅礼堂嚟到预备主日崇拜。原因就系因为好耐都冇坐喺礼堂嚟到去做敬拜，虽然系自己一个人，但系都好想系象征式嘅嚟到喺圣殿当中嚟到系作敬拜。落到去宽敞但是鸦雀无声的礼堂的时候，见到都是一行行是空荡荡的空凳，有一种是很孤寂的感觉。因为以前的星期日大约是11点松的时间，整个的礼堂和外面的走廊其实都很热闹，特别英文堂他们是刚刚散会出来，我们中文堂又准备入去来到预备的时候，人山人海，但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在过往一个星期没见面嘛，彼此寒暄问候一番。但上个礼拜日那种的感觉是完全不同。平安堂的礼堂，如果是以华人教会的标准来讲，是很美观和舒服。最近英文堂还是 upgrade 它的音响视像这一方面，整个系统，因为他们是打算从9月份开始就是有这个是上司现场直播，再加上那个是实体崇拜。亦都到时佢哋都有嗰个 worship team 喺台上嚟到系领司，所以佢哋要系 upgrade 佢哋嗰个嘅音响系统。面对咁大、咁舒服嘅礼堂，甚至乎系一流嘅系音响或者系视像嗰个嘅系统嘅时候，但系若果冇人喺当中，会众翻唔到嚟，有乜嘢用呢？究竟教会最重要系咩呢？教会就系被呼召出嚟嘅一个嘅群体喺当中组合而成嘅。人在，则教会在。人去则教会亡。近年在欧洲各地，甚至乎我们加拿大的温哥华，都有一些是超过100年历史的一些的教堂是挂牌都是出售。原因就是教会里面没有这个的会众。当一班现有的信徒他们渐渐老化，一个一个离开之后，因为后继无人，结果就是被迫来到去结束教会。今天究竟我们所引以为傲，又或者我们是羡慕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是不是有丰厚的是储备来做将来更大的发展之用呢？当然这些不是不重要，但肯定不是最重要。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见到一个一个的生命是被建立起来，信仰是可以薪火相传，源源不绝。以我的年纪，我的年纪就是属乎但以理团和长青团之间，大侧侧薄啦，当自己是未到长青团的岁数，仍然都是但以理团就算了。 不過無論如何，可能十年之後，很多同我同齡的弟兄姊妹可能都要呢揸住支拐杖來到翻教會。不過好在我們有一班約書亞團的年輕弟兄姊妹，他們做承接，他們是做接班人。但是二十年之後呢？二十年之後又怎樣呢？約書亞團的下一代又可不可以承接呢？我們又有沒有是做這個的社區外展那個的，是去接觸吸納年青一代來到信主呢？抑或我們都是看著我們的下一代慢慢慢慢流失呢？之所以今日下午两点半是有一个重要的会友大会，就是商讨是聘请是这个的是候选人是 Justin Sun， 一位26岁是刚刚在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作为这个青少年牧者。当然不是说有青少年牧者就可以完全解决下一代流失的问题，但我很相信这个是平安堂正确方向的第一步。回来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一章五至八节这一段的经文，题目就是教会与我。教会与我这个的信息，其实是跟教会存在的意义很有关系。从保罗以及腓立比教会之间那种的关系，让我们去了解弟兄姊妹主内肢体相交生活是应该是怎样的。刚才我刚刚引言的时候讲到，教会最重要的是人，是信徒，而不是建筑物。信徒之间那个的相交生活，就影响到究竟这间教会是不是一间健康的教会。上次讲到我提到是保罗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罗马坐紧监的时候，虽然是被囚禁，是失去了自由，在受苦的境况当中，但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就是说呢，每逢想念这间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他就会感谢神。保罗每逢为他们祈求的时候，他就开开心心地为腓立比教会祈求。原因就是在第五节里面讲到，知道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就是很多的翻译本就是 partnership， 又或者是叫做 fellowship， 希列文就是 colonia 就是其实就是团契相交交接的意思。同心合意是一个的心智，一个的行动，而兴旺福音就是一个的目标，是一个的目的去达到。团契是指到一个相交的生活，彼此接触，一起生活那个的状态当中，并不是单单指到星期六的晚上，又或者星期日的下午那个特定团契聚会，不单单是这样。但是当然团契的聚会又是教会那个的缩影，所以从团契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间的教会肢体之间那个的关系是怎样的。圣经当中虽然是没有指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参加团契聚会，但是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其实都有讲到团契对基督徒实践相交和那个建立基督 这个的肢体的好处，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两节的经文讲到，就是说当彼得他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跟着就有大概三千人信主。这一班初信的基督徒，他们一起参加祈祷聚会，彼此来到建立这个的团契，来到是有相交的生命，以致灵命得以成长。在这个的诗篇133篇第一节的里面，也都是讲到，就是这里描述到以色列民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彼此来到过一个甜蜜和快乐的团契生活，并且做了美好的见证。在希伯来书十章25节，这里讲到就是说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遇到是大大小小的诱惑和这个的困难，而基督徒能够定时有团契的生活，就不至于来到孤单的作战，可以彼此劝勉，互相激励。你可能觉得在这个的经文腓立比书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是这么赞赏腓立比教会，当他一想到这间教会的时候，他就充满那种的感谢，同时间他都满有那种的喜乐。啊，这一间当然是一间完美的教会来了。甚至乎可能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一定是维持是有美好那个的是关系。当我看回经文的时候，似乎又不是吧，你发觉腓立比教会一样有他们的问题。在四章第二节，保罗劝勉有阿爹、秦都基这两位的姊妹在主里面要同心。这两位可能都是当时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但彼此之间都是有是那种的冲突，所以保罗就作出这个的规劝。而另外在三章第二节的里面提醒腓立比教会是要提防那个的犬类，要防备犬类，因为可能已经有人混入了教会里面来到传另外一类的福音。这另外一类的福音就是说要先受割礼然后才得救。其实每一间的教会都会有它的问题，哪里会有完美的教会呢？正如耶稣说，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耶稣更加说，他来到这个的世界不是要召义人，那是要召罪人。所以教会其实都是一班蒙恩的罪人。但是为什么保罗是这么赞赏腓立比教会呢？相信原因那是保罗他用另外一个的角度来到看这间的教会。当这样的时候，当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来到看事情的时候，整个的观念就会改变。腓立比教会有阿爹秦都基，这一些是引起争执的人，但保罗更加看到在这间教会里面是有以巴弗提、有格利面这些好弟兄，这些忠心的仆人。保罗更加看到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一间满有爱心的教会。在保罗坐监的时候，特别这间教会派遣以巴弗提来到是去到罗马很远的地方来到探望保罗，给到他经济上面和物质上面的援助。今天回到来教会也都是一样，我们用什么的事情，我们用什么角度来到去看教会，看事情的发生，我们用什么的角度来到去看团契，得出来的结果会是不一样。 你是用不同的角度看教会、看团契、看事情，是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正如就是一杯水，这杯水只得一半而已，即是说得半杯水。有些人说得个半杯水哪够喝啊，这么少不满足。但有些人就是说好在还有半杯水，所以呢就仍然开开心心的去享受这半杯水。有两个卖波鞋 的销售员、去到非洲来到是做生意、他们去非洲来到是卖这个的波鞋、第一个一落机，一落机他发觉所有的非洲人都不穿鞋的，咁啊，即刻成个心都凉咗一截啊！佢心谂：所有人都唔着鞋嘅，点做生意啊？啊，点卖鞋啊？个心想咧就差唔多咧，即系最好啊，原机折翻去自己嗰个嘅城市。但系另外一个嘅系呢一个嘅销售员咧，哇！佢睇到原来呢个地方系冇人着鞋嘅，咁啊，所以咧系生机处处。心里面想呢，今次想不发达都挺难，大把生意做。所以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教会也是一样，你整天看着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一定会对教会就有心灰意冷。平安堂一样有它的弱点。我来了平安堂牧会已经有接近三年的时间，你问我，我可以是数十样八样不好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已经回来二三十年的时候，你可能数平安堂不好的东西数一两个钟你都数不完。但是平安堂亦有好多嘅优点。呢啲嘅优点係其他教会所冇嘅，所欠缺嘅。我哋就睇呢一啲嘅优点，然后慢慢嘅嚟到係改变缺点。呢个唔係阿 Q 精神，乃係我哋尝试用一个更加係宏观嘅角度嚟到去睇事物。更加的积极来到 是用我们那个心态去看事物。同心合意，圣经里面所说同心合意，意思就是好的 fellowship， 有好的相交生活。同心合意除了令腓立比教会成为一间模范的教会之外，亦都因为他们那个目标正确。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圣经所说的，就是说兴旺福音。他们同心合意来到希望成为一间兴旺福音的教会。因此因着他们这样做的缘故，亦都成为保罗在患难当中仍然满有喜乐的原因。今日亦都是一样，团契的目标的就是信仰的分享、爱心的分享，是全福音那个事工上面有份、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是去学习。这些就是我们的目标。当然团契都有轻松的一面、在设计周末的时候可以是 加插一些比较是软性的周末或者是元素，是完全没问题、可以讲一下仔女经、可以呢是去哪里旅行最好玩、有些什么补品、中药、护肤介绍，这些都没问题。但整体上一定要对准以上所讲的目标。 这个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团契。在第七节的里面，保罗在捆锁之中，即是说在牢狱那个的苦况当中，保罗完全没有埋怨，你看到没有埋怨。其实保罗他坐监都很无辜的，照实情他应该充满那个怨愤，他是应该发牢骚唉声叹气才对。但是保罗没有，他一想到腓立比教会，他就感谢神，就有喜乐。纵然在那个的是捆锁之中，虽然他是独处，因为要坐监，他要独处，但他不感觉孤单，就是说我们叫做 alone but not lonely， alone but not lonely， 独处和孤单是两样完全不同的事情。保罗在监牢当中，他仍然的藉着是腓立比教会给他的消息问安支持，以致在狱中仍然得着激励，在狱中并不感到孤单。这种灵里面那个的相交的生活 fellowship， 就令到保罗他不被环境所来到是打倒。弟兄姊妹，团契生活就是让我们一班基督徒是彼此的守望扶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同行，我们需要有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祈求。当讲开为别人、为其他人祈求或者代祷的时候，这个当然非常好，我们肯愿意的为人祈求，但我们一定要去尝试去实践。当我们在 WhatsApp group 或者其他的地方电话，我们说为某人、为某一件事情来祷告的时候，就真的要抽出时间私底下为这个人、为这件事来到是代求祷告。如果可能的话，可能的话最好可能一两日之后啦，你又打电话给他，或者是 WhatsApp 给他关心他，话俾佢听呢两日我都有为你祈祷啊，咁你然后问佢你有冇特别嘅进展啊，关心问候佢。否则嘅话，我哋为别人祈求，但系冇做到，就成为可能最多人讲嘅大话。当撒旦去攻击一个基督徒之先，他必定是先将他来到孤立，等他失去了那种的支援。刚才讲过同心合意，很多圣经亦做是 partnership， 同心合意即是说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谊，其实就是喜乐的来源。这个的 partnership， 这个的 fellowship， 同心合意就是喜乐的源头来的。所以平安堂的弟兄姊妹，若果你有翻开团契的就请你继续的积极参与。若果你以前都有是翻开团契但停止了，又或者以前都没有翻团契的，我就是诚意的邀请你加入但以理团或者是约书亚团，一同享受团契所带来那种的喜乐。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做 Martin Seligman， 他的研究是指出很多开心快乐的人是因为他肯同人来到建立关系，肯同人来到建立友谊，而不是经常的自己孤孤单单。 現代人以為咧，好多時候以為 Facebook 有一百幾十個 friends 咧，就代表自己係好有人際關係啦，代表自己交友廣闊啦，所以咧搏命係唔係都 add 其他人咧做 friends？ 但係原來喺呢一個虛擬嘅網上，就算你有一千幾百個嗰啲嘅 Facebook friends， 你都可能仍然都係寂寞孤單。但另外一方面，原来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我们因着我们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的缘故，在当中我们就能够有那种真诚的相交，有那种是甜蜜的分享。一班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就好似系一团火咁样集合埋一齐，唔会容易熄灭。但系当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就好似喺一团火嘅里边抽出嚟嘅一根柴一样，呢一根柴好快就熄灭。喺呢一个世纪疫症之下，我哋真实可以相见的机会其实已经是大幅度的减少，我们的关系也都容易是变得疏离。但感谢神，因为有这个的科技的缘故，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网上见面，我们可以是透过这些网上的聚会崇拜，是补偿平时不能够相见那个的欠缺。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找紧参加团契的机会，参加崇拜的机会，参加祈祷会的机会，甚至在九月开始参加主日学的机会。好，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就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生命的中枢。就求主帮助我们作为身体各部分的肢体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发挥那种的功用，彼此相助，以致平安堂这个的身体可以渐渐的长大，在爱中被建立起来。也都叫我们看重团契的生活，彼此之间可以享受当中的爱，以及当中我们有好的分享，在各方面我们彼此的扶持。多谢你，你建立教会，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有好的学习，有好的敬拜，有好的肢体生活。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我是选了两首的诗歌，就是约书亚团和这个但以理团的团歌。两首诗歌其实里面的歌词都是非常好。两首诗歌，一首就是这个家，就是约书亚团，同埋主爱永难忘，系呢一个但以理团嘅。其中一首只系音乐同埋歌词，但系唔紧要，我哋跟住嗰个嘅拍子一齐嚟到系唱。